是我的永恒。

像星星，你的眼睛。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呜呜哦，春风拂在我的脸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。啊呜呜哦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 痛。

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窗不点灯，与你相伴一生夜，让你的每个吻都能够向我的心飞奔，我爱我到今生，